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大家好，我系戴耀廷。 花生当饭食，佢哋话佢哋最积极，我系谢志峰。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机会。 翻到嚟第二节咧，系。冇 Raymond Lai 嘅搏击会，系枪枪单挑搏击会啊，系咁喂，因为咧我喺网上边咧见到一条片咧系苹果洞嚟嘅吓，咁、啊、就哇好大镬、啊，北京突然之间咧出现群众事件、啊，系我哋去片睇睇系。系啦，咁啊，嗱，发生咩事呢？其实我都唔知咩事啦，我唯有照读新闻俾大家听啦，就系、是、呢个《苹果日报》报道嘅，多人今日在 Twitter 上爆料，指今日上午约六万人聚集喺北京市体育馆南大红门国际会展中心大门外举行抗议集会。呢个系自1999年4月法轮功包围中南海以嚟一次罕见嘅大规模群众集会事件。有报道指今日嚟自全国各地嘅数万名善心会，呢个就系个组织名啊，善心会会员打着横额，高喊口号，在北京市大红门国际会展中心最高检察法院门外爆发大规模请愿运动，现场警察高度戒备，并拘捕请愿人士，现存北京出动全市的警力去维持稳定，目前抗议活动正在继续。咁咩事呢？据网友透露，这群抗议者是来自一个内地慈善组织叫善心会，他们呢就在湖南的永州，咁就是被政府咧就定性为一个传销组织，跟住就找捕咗董事长及骨干成员，查封其会员累积资金。呢啲资金系原本系爱嚟救助全国贫困户同埋残疾人士嘅，系咁就所以咧就大家就出嚟抗议，系啦。咁啊，有媒体指咧在场人士表示咧，佢哋有六万人参加请愿，仲有人陆续到嚟吩咐呢一个最高检同埋红大门。要求释放咧湖南永州公安抓捕嘅善心会成员，北京出动全城警力对付佢哋进行围堵抓捕，已经有多名会员被捕。咁样咧就仲有就系咧，头先就听到啦，就话呢个报道都有讲嘅，就系、是、即系佢哋抗议拉横额啦，高喊容正公安钓鱼执法等口号，合唱国歌抗议。永州公安的电子干扰车开到大红门的西门，干扰现场人士手机信号，阻止发出语音和图片影片。是啦，咁就嗱，成件事呢我真係唔識點評論，因為我都冇跟開，突然之間爆出嚟，即係話北京係好大鑊咁樣，係啊，即係指個法輪功事件之後呢，就第一次咁撚多人呢就喺北京聚集嘅。係啦，咁就簡單啲講呢，是个报道就话原本咧个慈善组织就被即系公安咧就俾系定性咗为传销组织，跟住就拉人封艇，跟住啲慈善组织嘅会员咧就系、是、上去抗议。嗱呢样嘢喺我唔识评论嘅情况之下咧，我唯有可以讲两点嘅啫。第一咧呢件事咧，我希望周身密切留意啊，系因为喂唔系喂而家阿周身系研究传销嘅专家系咪先？ 喂，你讲传销嘅话，喂阿 Q 爷都专登走嚟花生台，即系听你点样讲传销噶 ？Q 爷自己喺 Facebook 嗰度写噶，系咪先？系嘛？咁所以呢样嘢咧，即系我只邀请阿周生咧，系要密切地留意紧发生紧咩事。究竟呢样嘢系真系公安吓老屈？是一个慈善组织变成传销组织啊，定是这个真的传销组织啊，定是这个原本是慈善组织变成传销组织啊，但是另外其实公安都没有屈的，但本身这个东西做了一些慈善效果诸如此类，是不是先即咖喱火锅扣埋咖喱和火锅扣埋，不是辣料牛丸，是辣料和辣料牛丸扣埋一笨这样，是一件这样的事情，这样这样就是留待周深呢就分析啦，周深分析完之后 ，Q 爷就会分析噶嘛，大家知道系咪先？咁我哋就好多个角度咧，系去即系睇呢件事嘅。第二样嘢咧，就头先水哥都即系掌握多个重点啊，就系咧，喂，原来咧而家内地公安咧有电子干扰车，干扰现场人士手机信号，阻止发出语音或图片、影片上网，系。喂，呢一招。头先我哋播紧片都窒，系咪个公安车已经喺下边，定系已经即系其实西九嗰度已经装咗个公安车喺度嘅咧？系咪咧？喂，呢样嘢即系大家都系要留意。第一，即系喂，大家都知道平时即系我哋要非暴力抗争，要集会，其实最震撼就系、是、即系现场嘅即系即时嘅片段系会系大家见到现场嘅场面，等大家。即系都知道发生紧咩事嘅时候，去到现场系增援或者系点样样去做啊嘛，系喂，如果呢样嘢，其实嗰阵时候九二八嗰日都已经讲过噶啦，就话会熄咗即系附近啲，即系叫啲电话公司、电信公司熄咗附近啲信号，等我哋即系完全系唔可以联络唔到或者对外发布消息噶嘛。咁嗰阵时候我记得喺金钟的而且确系用唔到 WhatsApp 嘅系吓，咁但系我觉得就唔系电信公司系主动系熄咗。嘅問題，而係可能嗰陣時好多人一齊用嘅時候，根本嗰個網絡就爆咗，咁所以就我哋行到喺近去翻近舊立法會嗰邊咧，就上得翻網嘅，可以係當年就係咁樣樣。咁但係依一啲嘢，喂，依家我哋要係要諗下點樣去應付喎。第二日就係咁樣樣做喎，尤其是係咪跟住我哋講到嘅西鐵，高鐵就喺西九嘅地底。所以就简称西铁，屌你老母，系讲得错晒，系啦。喂，呢一件事嘅时候，喂，你唔止喂呢啲公安车啦，系咪先？系咪？如果防止港独嘅话咧，核子弹都摆几个喺嗰度啦，系咪？嗱，究竟即系发生咗啲咩事咧？嗱，其实咧，而家就话咧，听日咧，因为逢星期二行政会议系开会嘅，但系今日咧。阿林郑咧就已经 call 晒行政会议啲友咧，即系包括我哋嘅最老友嗰个啦，汤家华啦，系咁样就系去咗特首办，就已经 brief 咗一次，究竟听日开会系讲乜嘢，然后就叫大家听日开会通过。啊，原来咁样样开会嘅系可以，大家要学习一下喎，系吓讲开啲咩会先，跟住就叫大家听日通过啦，系咁就听朝早开完会通过咧，咁就下昼咧就正式公布咧嗰个西铁咧。唔系喺西九嘅高铁咧嘅一地两检方案咧系点捻样 ？OK， 好啦，嗱我又照读新闻俾大家听，呢个港台新闻嚟嘅，其实已经消息已经满天飞噶啦，系已经话咗俾大家听，几乎系点样做噶啦。高铁西九龙总站口岸区，内地拥有刑事等执法权。据了解，行政会议将于明日讨论高铁一地两检方案，如果顺利通过，预料最快明日下午公布。政府今早先向行政会议成员简介方案，消息透露会上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只提出一些问题澄清询问。消息透露有关高铁一地两检方案，内地将向特区租借西九龙总站口岸区，在口岸区内，内地将拥有处理入境、清关、检疫所需的执法权，包括刑事执法权。部分执法人员将配备枪械。据悉，高铁西九龙总站除地面外，地下设有四层 ：B 一是售票大堂 ，B 二、B 三是入境和离境层。B 四系月台，当香港居民在离境层的入境处柜位办妥出境，在内地口岸区完成入境手续，便进入内地管辖区，包括月台。而香港境内 的高铁列车车厢亦属内地管辖范围，车厢不会有香港人执法人员。若车内发生涉及港人与内地的刑事案件，将交由内地处理。消息透露，预料全国人大常委会需要通过决议，授权内地执法人员在香港的内地口岸区执法，再经香港本地立法便可处理，无需修改基本法或将法例纳入基本法的附件三。嗱，即系其实一地两检呢件事咧，向上个礼拜开始吹噶啦，已经系制造舆论噶啦。呢样嘢应该系第一个，即系林郑要向即系北京交嘅功课嚟嘅。所以你见到佢即系上任之后冇几耐，已经话又话试坐高铁啊，乜乜柒柒啊。佢嗱第一呢个所谓消息人士咧，冇其他人，就系林郑。我可以好直接话俾大家听，点解？因为行政会议系有保密噶嘛，吓你任何人都唔讲得嘅，吓。而边个人够胆去放消息呢？就除咗即系特首、行政长官本人系想同大家讲咯，咪就系、是。所以消息人士即系林郑，系啦。呢个第一，第二咧就系喺即系呢样嘢，我觉得林郑系想率先咧，就交个即系交份功课俾北京就嗱，最棘手单嘢我都搞得掂嘅吓，因为呢样嘢其实。我谂佢嘅估计同我哋嘅估计唔会有分别嘅，就系、是、咧，呢一样一地两检，即系对于即系内地人可以喺香港嘅地底系执法呢一样嘢咧，香港嘅社会咧系唔会有好大嘅反应嘅。吓、啊，你问我呢样嘢的而且确系，我都相信唔系好大反应，唔会有人因为喺地乡有公安喺地底打叉枪执法嘅话咧，而有五万人上街反对你嘅呢样嘢，你话系咪？肯定的啦，系咪俾你去唔去啊？如果我叫你有人即系上街话反对内地，即系公安喺 B 四持枪执法，你会唔会上街啊？阿帅哥系咪？上街， 可能有好大风雨， 即系车走晒。系咯，即刻车你落去 B 四咯，咪就系。 上咗车，跟住 夜晚喂，呢样嘢喂，即系对于日常嘅生活系冇咁大冲击嘅时候咧，呢样比较虚无嘅价值观，即系讲紧我哋所谓恪守，即系基本法嘅。嘅原則係嘛？一地兩檢呢樣嘢，喂，基本上係亦都個民情係唔會有咁大嘅反彈嘅，係咁。所以面對呢一嚿嘢嘅時候，究竟我哋點處理咧？我哋應該講啲鳩嘅嘢，定係講啲認真嘢先啦？係係啦，即係你都係即係係啦，鳩下又認真，認真啊鳩。其實我講嗰啲鳩嘢，其實都好認真嘅，係嚇。所以嗱。我谂几样嘢，第一样嘢咧就系、是、我首先要讲清翻本身个原则问题先，就系、是、基本法本身，即系基本法深圳河以南就系、是、特别行政区。咁特别行政区其实就根据人大嘅决定咧，去创立嘅系。咁所以咧，法理上边咧，人大再做一啲决定咧，系更改即系所谓即系关于即系特区嘅嘢咧，理论上绝对可行嘅。佢将个特区初原禁扁都得嘅系。咁呢个系唔系法理嘅问题，一个合唔合理嘅问题。如果佢合理嘅话咧，其实就应该系修改基本法嘅，即系话原来咧喺香港入边咧系咧原来系有一啲，原来系中央嘅可以系设立一啲喺咁嘅情况之下咧系设立一啲管制区咧系中央即系所谓嘅特区以外嘅执法人员咧系可以执法嘅系吓，依、这个系最即系退后一万步啊，系一个最。合理的做法，但系而家唔做，而家第一件事咧，有条租界喎，系喂呢样嘢，我觉得好 vintage 啊，中文系乜嘢？即系好复古啊，好上海滩啊，即系你见到你会谂紧系，即系你个租界入边，原来你落到即系西九高铁总站下边就系、是。租界个租界咧就会阿收完发出嚟，啪啪啪啪啪啪啪，俾人俾公安肥批嘅一个系咁嘅情况，因为嗰度租界啊嘛，系上海单当年就系上海嗰个发租界啊嘛，系咪？而家就系香港嘅中租界，系或者北租界。啊，既然即系一讲到租界，大家就谂起即系近代中国历史。而家政府要大家学多啲中国历史啊嘛，系咪？租界等于边四个字啊？租界咪就系等丧权辱国咯，系咪？咁而家唔系辱国啦，而家辱港啦，系咪先？丧权辱港系咪？即系所以第一件事即系而家，如果即系第一，所有所谓本土派或者港独派嘅人，为咗要系唔好丧权辱港，为咗要保卫香港，唔好等香港嘅领土嘅地底，系 沿住高铁咧系直插一条，即系你谂下，你个嗰个高铁沿线其实都系即系内地口岸区嚟噶嘛，咁即系一条嘢喺香港嘅地底伸入嚟，伸入香落个窿嗰度，伸入个西九嗰度，系啦，喂，真系一条嘢，一条高铁个管道打直伸入嚟香港嘅西九龙总站嗰度嘅话，喂，你本土派、港独派系咪呢个一都即系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要发出人民的敲声啊？如果要发出人民的敲声，要阻止他们咧，就得一个机会啫。但系点解我哋一片头一开始我哋要讲北京呢大单嘢啊？喂，所有北京嘅公安嘅警察已经去咗呢一个高等检察院同埋嗰个国际中心嘅门口嗰度，系控制个示威场面咯。喂，成个北京国空虚嘅系，你港独派又好，本土派又好。咩派都好，勇武派都好 ，CK 又好，如果去翻到大陆嘅话，攞钱嘅话系，喂，呢、這个时候你上北京系唯一嘅机会系政变，系唯一嘅机会勇武抗争，系唯一嘅机会占领中南海，所有北京所有差佬去晒搞一个示威，系如果唔系，请问你点样系去捍卫香港呢？丧权辱港呢？点样去即系要面对一个租界问题？你冇其他办法嘅，系咪啊？你等到人哋已经伸到入嚟嘅时候，伸到去香港嘅西九嘅时候，伸到入嚟嘅时候，你做咩办法咧？请问嗱呢样嘢咧系要香港立法嘅，根据报道嚟讲系咁呢样嘢，我哋第二次我哋要问一样嘢就系、是、香港而家留翻喺议会入边嘅反对派立场啦，或者直接啲讲问民主党啦。嗱我觉得你 consider 系之前发生嘅事，即系黄碧云禁制呢样嘢。其实呢样嘢我唔系太想讲，因为其实成件事好无聊，我唔知点样分析，亦都冇得去分析。个原因就系话，黄碧云叫打钟呢样嘢，你见到咪巡逻影片，你连胡志伟都唔知道发生紧咩事，发紧梦咁样，点会佢讲？即系呢个唔系屌唔屌民主党同唔同你议会不合作运动问题，系根本连民主党内部究竟成场波点样打，边个打前边个打后，边啲人发生紧即系做紧咩事，发生紧咩事，民主党自己都搞唔捻掂，所以我唔会评论一个民主派嘅大局或者反对派的大局问题，因为呢个根本就系民主党本身系个纪律嘅问题。全部啲议员个个都唔知道自己即系都唔知道自己嘅党友去做紧乜嘢，当你都唔知道自己党友做紧咩嘅时候，你点可以预期佢哋一齐总辞或者一齐有高度嘅配合咧？呢样嘢咧可以踢波踢到好似巴塞咁样样咧，系咪先？佢哋自己都踢成咁样样。所以咧之后，我觉得呢对，我觉得即黄碧云嗰单嘢，觉得我已经冇必要讲，因为都唔知点评论，个个都唔知道发生咩事，你评论佢哋都好，佢哋都唔知道发生咩事，系我都唔知道，系咁。当初黄碧云攞咗张纸，佢都一片空白，佢都自己读咗出嚟，佢都唔知道发生咩事系吓。咁、啊、所以即我唔系想同佢解释，我讲嘅现实就系话，你点屌佢哋都冇用嘅，系即佢哋就一撇嘢咁样咯，戆戆鸠鸠喺议会入边。吓、啊，即系我唔系讲，即系个别人士，我谂成个民主党本身都系冇一个议政去发生到今时今日，系冇一个即系开党团又好咩都好，系冇一个意识系开立法会系一个战场，每一个委员会、财委会咩会都好，都系要即系有一个配合嘅特性，系要大家系去倾清楚每一刻嘅行动，我条 line 系点样样，吓咩时间做啲咩嘢，有晒作战、那个 plan 系做啲乜嘢冇。我哋而家正需要嘅就系教呢班人去做一啲咁嘅嘢，而当中系点样叫佢哋系符合民情地，系去造成一个合作，令到议会嘅抗争力量系增加，尤其是喺少咗人嘅时候。咁所以呢样嘢第一件事就系、是，究竟你哋嘅立场系点样先？你点样屌佢哋咧，都系改变唔到佢嘅立场噶啦。但问题就是如果他们没有立场的时候，你可以给一些立场给他们嘛，就像这件事这样，高铁究竟首先第一件事，即所有反对派包括民主党在内，如果这样有个租界，是吧，是觉得有没有问题呢？即好像是不是好像汤家骅这样呢、啊、做公民党议员在立法会开会的时候就觉得、啊、我想象不到一个方法可以解决一地两检。到现在做了即行政会议成员的时候就可以说、哦、这个方法就绝对影响不到一国两制的这样。嗱，呢个第一个问题，我哋要答嘅一个问题，究竟我哋即系喺议会，而家首先议会喺一地两检呢样嘢咧，系有一个角色喺度嘅。咁我哋最能够直接嘅就系影响到我哋民选嘅议员。咁我哋点样要求佢喺议会入边有啲咩表现咧？系呢个系第一个我哋要谂嘅方嘅步骤，系啦。咁第二样嘢就系、是，如果呢样嘢系香港人 是不能够有足够的力量或者那个有个 mass 是出来做抗争的时候，那我们怎样处理这件事的时候呢？这件事我就分两点，一个是论述上面，一个是实质操作上面。我讲实质操作先，即是简单一点说，你去了西九的地下的 B3 或者 B4 那层呢，就已经是回了大陆了。那横掂都是回了大陆的时候，咁样可唔可以索性不如将 B3、B4 变咗做深圳呢？即系点讲呢？即系有骨揼有鸡叫咯，简单啲讲就系、是。喂，好紧要啊呢样嘢，系咪啊？即系话如果，即系我觉得，其实咧呢、這个系一个相反嘅方向咧，系做一个抗争或者系做一个实际操作上面，应该大家即系啲人系要问一下，即系如果有记者识问问题或者够胆问问题嘅时候咧，即系我最想我哋啲网媒啊攞唔到记者证入去啊，系咪先？即系而家即系私隐专员公署，即系已经讲到明话，即系记者系我冇记错咧，啊系私隐专员公署，因为讲紧呢一个佢嗰啲守记者新嗰个安排系唔符合私隐嘅规定，咁但系政府新闻署都唔理啊，系咁所以即系佢哋可以打横嚟啦，系咪先？都入唔到问问题，咁而家就。如果俾我有机会问问题，我一定问一样嘢就系、是：喂，如果林郑你想呢个方案得到大众市民支持，我好简单嘅啫。你喺最一 B3 B4 嘅时候，你将深圳所有嘅嘢你搬落去 B3 B4 嗰度，咁就搞掂啦。民意冇100%，都有80%支持，系咪？嗱，因为好简单条数又点计咧？就系、是、首先有40.5%嘅人而家系建制派嚟噶嘛，佢剩翻所谓嘅50.5%嘅人。是即是支持黄丝啊、泛民啊或者反对派啦，50.5%嘅人咧，有一半是男人嚟嘅，系咪？咁嗰半是男人入边，即系50.5%，即系接近30%嘅人，30%嘅人再加呢个40.5%嘅人，咁即系70%多80%嘅人咧，系支持喺呢、這个即系喺呢个深呢、這个高铁西九嘅 B3、B4 呢个做翻呢个揼骨啊、骨墙啊、即系桑拿啊嗰啲，我唔讲鸡豆啦，系咪先？系嘛？嗰、那个服务咯，系咪？可以隔篱开埋，你开翻食，即系深圳嗰啲羊肉串都 OK 嘅，冇所谓嘅。你要包埋系咪先？系嘛？虽然嗰啲羊肉串通常啲人系老鼠肉嚟嘅，系啊。咁，喂，如果呢度系嗰度系就系内地管辖区嘅话，咁应该搞呢啲咁嘅嘢，系咪啊？咁我哋唔需要，第一唔需要翻深圳，第二我哋苏区入边就留港消费。嗱，你喺嗰度如果开桑拿、开鸡度嘅话，你就要即系港人港地。虽然嗰度系变咗内地。但是呢你都是用香港人，你要规定招商一定是用香港公司香港人呢是去开。喂，咁就不同啦。喂，因为你就会即係有嗰种港式嘅风味㗎嘛，係咪先？因为你上深圳你要咩港式按摩会贵啲㗎嘛，係咪先？係。但如果我哋本土嘅话，你用返即係我唔知，我唔識分啲，因为要问 B 哥先知，係咪先？或者问下曹总啦，係咪？即係緊港式按摩同泰式同咩式有咩分别，我真係冇咩穷人㗎嘛，穷人边有钱去揼骨啫，係咪先？我哋听返嚟嘅就係。咁你喺深圳，即喺深圳嘅场所，你去西九吓嗰、那个离岸口岸，你就做到啦，系咪？哇！你惊你嗰阵时使乜惊？惊条高铁冇人搭啊，系咪先？冇人搭到好呢啲大王嘅墙啊，好似好多人搭，嗰少人上车啫，系咪啊？咁亦都可以促进就业，系咪先？咁嗱，呢样嘢就系、是、即系喺实质操作层面上面，究竟点？即市民大众究竟系点样去看待呢件事？呢啲问题应该要问林郑嘅，系即最衰记者会冇得问。希望记者听到嘅时候，系听日去问林郑呢啲咁嘅问题。而第三样嘢喺论述上边，我真系好正经咁同大家讲。喂，原来系香港嘅特别行政区咧，系可以系原来租地方俾人嘅。嗱，当然啦，你话呢个系呢一国之下，你租俾呢个特区以外，系俾呢个中央政府。嘅地方，咁原本特区都系中央政府嘅地方啦，系嘛？个主权系佢嘅时候，咁你话冇问题啊，系咪吓？咁你唔可以租翻俾英国啊？咁好啦，咁如果你香港可以先租界呢样嘢嘅话，根据一个中国嘅原则嘅话，香港系咪同样可以有租一笪地俾台湾先？不如咁样咧，成个香港特区租晒俾台湾啦，不如俾台湾搞好过啦。喂，呢样嘢。又是大家又会支持的，是不是？你至少你香港你租笪地，可能你的条件严苛一点，但总之一样东西，就是台湾入境免签证，是不是？这样东西很多人支持了，是不是？喂，如果真的有一些朋友或者一些本土啊、港独啊的人，觉得台湾有很多 即係聯繫啊，咁啊教主啊，成日都講啊，台灣啊，乜乜物物啊，咁啊識得好多，正要咩事情都好。喂，呢樣嘢應該去喺台灣叫台灣蔡英文政府、國民政府、中華民國政府提出喎，係你香港不如你照樣租笪地俾中華民國啊，係俾台灣咯。是不是最好成个香港租晒俾台湾最好啦，是不是？喂，但如果你开样嘢，原来香港租地俾人嘅话，点解唔考虑租俾台湾呢？系啊，呢样系政制上面大家要即真系要划开个即拉长嗰个战线去谂点样去将港台嘅事务系牵扯入去，即系香港呢一个抗争嘅场面入边。即系我从来都唔觉得由即系所谓即系朱海迪啊、罗冠聪啊、阿万必啊去台湾系一个。即是罪名嚟嘅，所谓即系港独、台独合流。嗱，而家我哋讲一个中国原则噶嘛，一个中国嘅话，你香港可以租地俾一个中国以外嘅地方政府，系去处理一啲特别嘅事务嘅时候，点解我哋唔可以租俾台湾？如果根据呢个逻辑嘅话，绝对成立嘅。呢样嘢我真系又希望嘅记者听日问下嘅时候，如果原来香港又发生咗一个租地，一个租界。一件咁搞笑，一件咁复古，一件咁即系人类文明遗产嘅一件事嘅时候，喂，呢个租界我哋可以谂好多嘢噶。首先个租界本身系咪应该装修到上海滩咁样样咧？系咪先？喂，呢样嘢都系好香港啊，本土啊，系咪先？租界啊嘛，系咪？啊，我哋几多剧系拍呢、這、一个呢呢呢一个即系民国年代嘅租界啊？啊，呢个租界本身，即系呢样嘢系。即系我哋点样系去做一个即系政治嘅操作，有好多可能性嘅系啊？点解我哋唔即系要促进祖国统一嘅话，即系一国两制系咧？即系香港向台湾垂范嘅话，点解我唔直接将香港笪地租俾台湾咧？系一国嘅层次，我同你讲啦吓，唔系两国两制啦，同你讲一国嘅层次啦，系喂理论上你租得出嚟俾人嘅话，你就可以咁样操作噶啦。系喂呢样嘢，我想汤家华答下系咪先？我想汤家华都未试过台妹嘅，咪即系我意思即系话，即系从蔡英文交流系咪？即系你又而家同林郑作为林郑嘅行政会议成员嘅时候，咁样你为咗即系祖国即系大业出力嘅时候，你梗系可能对蔡英文有兴趣啦。我意思即系同蔡英文嘅台湾政府咧系有个交流或者一个互动，发挥更大嘅影响力啦，系咪？你嘅政治影响力啦，系咪？喂呢样嘢法理上面点解唔可行咧？我要问下汤家华啦，系啊。咁所以即係有機會嘅記者，希望呢幾樣嘢咧，即係聽日咧，係問下林鄭或者問下湯家華，我都覺得咧非常之值得，係去即係就住呢一個一地兩檢呢件事上邊咧，係可以有更多嘅討論。相對於我哋即係話，仲係叫人上街話反對一地兩檢，即係點反得到咧？請問，即係好坦白講嚇，我哋從一個咩角度係去處理呢個問題？如果呢個係一個比較即係冇咁實在。是同生活有关的一个价值的问题的时候。咁、啊、我哋都知道你问我一知道个问题啦，咪先今日再租啦呢个地方出去，听日咁不如你成个立法会都租埋俾中央政府啦，咪先嗰度系入境管制区嚟嘅，咁嗰时你拉够咗长毛已经得啦，唔使讲咁多嘢啦，系咪？呢个系当然系一个问题啦，但系实际嘅情况当香港人大家，你唔会有即五万人出街系反对一地两检嘅事，咁你就要谂系点样，系好柔性地去作出一啲反抗或者抗争，至少系即系加重佢哋嘅麻烦或者成本，口头上都好，系咪先？佢谂下点答你啊？系咪？林郑而家讲到好似懒系，即系一个完全无效嘅一个方案咁样，你落佢面都好啊？系咪？吓咁呢个就系一地两检上面吓、啊，我只能够谂到嘅。即系啲网上啲閪军师嘅，只能够谂到个计策啦吓，睇下听日究竟出嚟个版本系咪就咁样样啦？系下一节翻嚟讲思源。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